锵锵三人行，你们好， 徐老师， 咱们这个还得请王安忆老师在我们这儿坐。做一集啊，这个言犹未尽，这观众老投诉说我们节目时间太短了，21分钟，这怎么能聊完您这个丰富的沧桑的一生呢？ 这还挺怪深。 哎，您觉得这个很少上电视啊，王老师？ 很少，非常少。 他其实是怕公众场合，怕那些社交。他做上海作协主席的条件是，我不用管事吧？ 因为我其实做公众人物是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你在明处，别人都在暗处嘛。我也是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我怎么听着有点像受迫害妄想狂的感觉？ 他有一度是真的这样，一个电话就非常紧张，所以他很矛盾。他一方面说写作像一个工作，像一个他自己简字典说匠人，好像坐下来就能写，他可以写得很快。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写的东西都是很累的，所以写完了以后他就病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跟王晓明他们聊起来，就说王安忆写的太累，病了。就这么简单。其实一个作家写完以后，自己会精神上有一 点抽空的。 对，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搞写作的，他说他要写一篇文章啊，这个就是写完之后像好会感觉像虚脱了一样，就像什么真气灌注，写完之后整个人就瘫了。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时候会，但是我觉得到后来还是那句话，跟职业作家的话，你就必须学会控制。就控制一切状况，就是 写的时候会流眼泪吗？比如写到动人处？ 很少很少很少。你得控制这一切，控制一些节奏。到时候到具体的过程当中，它都是你面前的 文字， 然后它就是你要搭一个房子，你的房子怎么去把它搭好看？这时候你真的感情会变成非常具体的行为。 不，他是非常奇怪，他每隔几年就会在作风会变一变。 嗯， 这个一般的女作家哈，有很多就是一直写自己，比较随着自己的性情。 嗯， 她是你看那些寻根的时候就写小包装，人家以为寻根作家就完了。 对， 过一阵又来一个什么三恋，那时候我记得李泽厚跟李泽厚谈起啊， 嗯， 那美学家都很不理解，说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写出这么多的性文字的啊，性的这些性。 那个是索尼嘛？ 你 全部都是讲性爱的文字，就他写出来的，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他怎么会写得出来。当然人家追着他这个逻辑的时候他又转了。其实我最喜欢他小说叫叔叔的故事，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可惜这个人家不太注意。后来就是长恨歌什么，所以也搞不懂王安忆是怎么回事。 你说这个 老变， 就说这个米妮，我几年前看过、 看 我当时就会觉得这个对女性的这种性心理的这个描写啊，让我觉得有一种震动的一种感觉。嗯， 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就当你进入职业状态的话，你光写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时候你创造的劳动就会变成一个主体的劳动。但你所写东西可能和你的经验完全没关系。 那现在你看也有不少这个女作家，很多就是您是作协主席的麾下。上海女作家这方面很出名吗？什么这个美女作家，这到后来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大家争论的什么身体写作呀，甚至是芙蓉姐姐呀，这都出来了。您是 我是不太关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离文学蛮远了，已经走到一个恐怕是一个公众领域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美领域去了。就文学不是这样子的，就文学不是这样子，文学和美跟美是没关系的，它不是以自身来表现的。所以我就觉得定名为什么美女作家也好，什么儿童作家也好等等的，都有一点出版商在制造神话。是吧？ 我现在以年龄啊，以相貌来做宣 传，这都没有关系。他其实和性别也没关系，和好看男孩没关系，和年龄也没关系。放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文字的东西，你只要看着文字就行了，所有的附加的东西在里面都不起作用的。 像他们这些作家，我还真不明白，他们算作协的吗？ 我们作协应该讲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是会员制的嘛。如果你来申报的话，那根据你的成绩啊什么，可能会批准你或者不批准你。如果你不来报的话呢，那也不是。那么它是这么一个组织，所以说很难说他们是不是作家协会所要在管理的或者怎么样子。 那作协拿钱吗？ 作协它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怎么讲，应该说是会员制度的这么一个组织。另外他们讲它也是一个机构，应该讲是政府是有派出的。 他也约定级别的 啊， 然后作协主席大概也是一个 没有，作协主席就专门是管这些会员的，就是说 民间的， 民间的是 党部书记是有级别的， 他是等于是派出的，就等于是政府派出的 啊，这水也挺深的啊， 对， 不，这个书记也是作家， 也 是我们的朋友孙荣嘛，是我们原来华东师范的校友， 对，他们的同学嘛， 对，党指挥笔嘛，是吧？没错， 他本身就是笔。现在在这方面，他们也是融合一体， 党美合一，更高境界啊！ 对，现在以后就特别强调是服务性的， 服务性。咱这个还是说回刚才秀儿讲这个小报招啊，我倒找到你们俩有一个这个共同话题，什么共同话题呢？徐老师在我们节目里啊，也经常讲他当年这个插队知青，而这个王老师，我研究一下，您是在安徽， 在安徽啊， 这几年呢插队， 很短两年。 两年 啊，不好意思，很短。 为什么还说不好意思很短呢？ 因为相比较知青作家，都应该有非常漫长的他这个时间和丰富的经验。 他们很早就跑掉了，掉到 我们问题，为什么就两年就能走了呢？ 当然，我想了一些办法，因为实在是我 上海知青能想办法，我也知道好多办法。 你想回想起来都是 他妈妈是著名作家茹子娟， 对 啊，当时呢，我小时候学过音乐嘛。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个风潮，就是学会音乐或者会一些文艺的人都是去考文工团歌舞团，因为当时有八个样板戏，每个样板戏派生出来很多地方的部队的或者是很多那种小的歌舞团都在演样板戏，然后他们就是不太受名额啊编制的控制，他们可以帮助一些知识青年去招入进来，那么当时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出路了，我就是考了一个徐州的地区文工团。 他后来写了一个小说叫《这个鬼团》，结果另外一个评论家黄子平说，王安忆在这个团里写了多少小说啊，还居然骂是这个鬼团的，没良心啊！他写了很多小说关于那个文工团的。 我回想他这个故事后吧，真的是很荒凉，因为当时自己的青春期很苦闷，然后他对地方是安徽，也是一个非常 女性年青春期也会很苦闷嘛。 都会苦闷，男女一样，这个时期我觉得还没性别呢，都苦闷， 男女都一样， 因为当时又没出路， 嗯， 也没有生计，也没有前景，都很苦闷。我讲苦闷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闷。 你看这个差着一些，这个我比较幼稚啊，就很难体会那个心情。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当时的知识青年呢是被催眠了。所以他不会想到这些生计问题，他是满腔热血就去了，真以为是在干革命。但是我听到你讲的好像又是很现实的一面考虑， 可能是还是和债有关系，在我们以上的一些老三届的写的那些学 院子啊什么的、 可能还第一点就是哪怕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他们受过些理想主义的教育，他们会去黑龙江或者是又有点理想、我们这些人也没参加红卫兵运动，就对文化大革命也没介入，那么然后就是上山下乡，那我觉得恐怕还没来得及培养那个理想主义。 他最早的小说是写知青的，那个时候我也写小说，结果他一篇小说叫绕公社一圈，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很早 最早的就讲一个男的知青在到了乡下以后有点玩世不恭、 嗯、 然后那个女知青这个主角叫文文 啊， 对，他是用一种羡慕的口气，我当时写了一篇小说差不多内容叫可怜的人，发表在那个江西，我写一个我的主人公看到另外一个知青有点堕落哈、颓废啊，这个主人公就对他很气愤。 嗯， 结果我有个朋友跑来就跟我说：“你看你们两个小说，你是对一个堕落的人表示气愤，你太直接了。他的主人公呢，那个小孩呢，是对一个堕落的人表示羡慕，展现了那个时代更悲惨的，就是说他是堕落了，人家还在羡慕他。” 哎，这个小说我还没看，这个 很 早 了， 很 早 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他几篇成功的小说把我做作家的梦想打掉了。他们说你就是可以比任 何作文就行 了，对对，形象思维能力有差， 原来是给王老师灭了， 借这个点 灭了。 我觉得我们所以说比较考虑生计问题，恐怕和我们地域有关系。我就凡是去黑龙江的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吧，他们就好像比较有激情。在我们安徽插队落户，徐子东你在哪里插队？ 江西 恐怕也有点。在我们安徽吧，我觉得他是我们就一下深入到一个农业社会里边去、你的现实问题很快就在你面前，好像因为他又是分散的，他又没有一个知青的一个知识青年的一个团体背景，就你一个人在一个农间，你一个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边，你的生存会变得非常的具体。 当时你是多大的岁数？ 16岁。 16岁就得上海小姑娘。 对啊， 就噔噔就上了农村。 对啊。 住哪儿啊？ 住在农民家里。 就是跟一户农民住在一起。 这不是普通农民，他是一个公社的干部，说他们家条件应该算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在他们家觉得特别特别寂寞，因为十六岁在农村里来讲还是个孩子嘛。 嗯。 那么所以说我是和他们孩子住在一起，所以我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要换内衣我都没地方去换。可他们就觉得好像十六岁的人没有什么男女的嘛，就住在就和他们的。 那他们换内衣怎么换呢？ 他们无所谓， 他们换。所以就是，哎呀，这个很多是没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到的嘛。 对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理想，我就是急切的想离开那儿，我就特别急切想离开。 一去就想走啊！ 一去就想走， 这家够反动的，当时。 就是想 走。后来那个引起轩然大波的《生活的路》，就讲女知青被当地的干部强奸。当时张恒文就是代表作，后来他写了一个《岗上的世纪》，就是颠覆的，好像《岗上的世纪》里边女知青，她是半自愿的找干部，对不对？ 她不是干部，她是拖拉机手。 拖拉机手，就是女知青在那种困境下，她不是那个被欺负的感觉，她要改变她的生存状态，她其实是不择手段。她的小说有个特点，就是说人家常常长到三，她呢就会3.5。他每次就是这样，人家在批判一个东西，比方说很多人批判上海的小市民庸俗，他就去理解那些小市民的庸俗，说结婚一辈子搞一个婚纱不容易，诸如此类，这是他小说的一个特点。 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作者呀，好像却像一个旁观者的那么一个，是好像他讲这些事情啊，是非常客观的那么一种， 那些东西都归了我们评论家了。 对，关于这个女知青的问题，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探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想啊，像您这个刚才还说了，就是作家他是一种很自闭的，还这么一种性格，从小那跑到农村还住到人家农民家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是被强力的推到了一个社会生活里边去，都不是我自愿的，但是在生活就这么安排你， 是强迫的吗？ 我当时不想踏这落户啊，可是我又很矛盾，又很想离开家庭，离开因为也没有书读嘛，也很苦恼。可到农村以后，这个现实实在是和我们距离太远了。我们原来想象农村是怎么了？是艳阳天， 艳阳天， 可是在底下很奇怪，我看到的农村是什么呢？我觉得非常像高尔基的人间。很像高尔基人间，虽然高尔基他写的不是农村，可是我觉得特别像高尔基人间。 嗯，你从哪些细节观察得出？ 就是说人的生活的那种倦怠 啊， 生活很倦怠，我就觉得可能他们不倦怠，可是我感到很倦怠，因为我们那个 倦怠 那个土地，你知道那个安徽土地是非常贫瘠的，你换下去劳动它不长东西，所以你看景色就是很灰暗的。就我从来没看到过我们那边农事是繁荣的，我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因为安徽那边老是被水淹了。 嗯，对，老发水淹。 然后我就说地都种得很瘦，其实中国的农民实在是人口太多，土地使用的太凶嘛，把它地力都耗尽了。你如果是好的情况下，应该是要歇地的，可我们那边根本不可能歇地的，一季一季的种， 就是越种越种越瘦， 地非常瘦。 而且那个时候有农业八支宪法，要合理觅殖。就把他们卷得坑苦了 啊！对， 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再教育，以我的体会来讲，毛主席讲再教育的这个作用真是达到。我以前从小的教育，后来就是都是被农民推翻的。农民很简单，一跑来你跟他说，公社好还是单干好？当然单干好，这个态度就是赤贫的贫下中农啊，直着脖子就跟我说当然单干。我想怎么这么反动啊？然后又讲起我去的是江西老区嘛，广昌嘛，那是第四次围剿周恩来他们失败的，就共产党被蒋介石他们打的失败的， 也够受的， 死掉很多人的。广昌路上毛主席失职嘛，我们就跟着 对， 结果一问当时的老红军啊，哎呀，这个回答都是跟我们从小所接受的红军故事很不一样。白的来了杀一批，红的来了杀一批，你看山上的樟树，每一棵樟树下面就是过去是一个村庄，你现在看只有一些破石头。我们听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来回忆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的史啊？我们的人生观就在那个时候建立的，那些是最朴实最朴实的教育，还有吃饭，还有基本的生活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生计问题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讲知青，我跟我们也做过节目，我觉得真是好隔膜啊。我刚才说嘛，网友提上来说这代知青真没用啊，要像他们谁开发美国西部啊，开发美国西部对不对？所以隔了多少年这个世界可以有 王老师 是很具体的。 你的感觉跟他有不同吗？在安徽农村？ 我觉得是我们那边的农民非常精明。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们的电影，那些第五代的导演就把他们农民写得非常原始啊、粗犷啊，和我看到农民很不一样。就农民，中国农民是几千年的教化，很有教养，他比我们城里人都还有教养，非常懂得人际关系、世故。 哦， 很世故， 包小生的陈冠生上去， 很世故，但是同时他们身上又有点诗意的东西。很抒情的诗意， 比如说 诗意的， 诗意的东西。 我知道这个，你说具体的， 具体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有一天她跑来说，她请我，她说你跟我一块去赶集吧，赶一个地方 集，对， 那么这个地方挺远的，哎，我说天那么热，她就跟我说没关系，她说我们路上会经过好几口浅水井，一个女孩子。 您觉得这是诗意？ 对，她的生活方式，她是一种很诗意的方式。 路上有好几口 浅 水 井，对，他说我不怕的，遮热不要紧的。 哦，这是作家眼里的诗意吧？我要是个女孩子，我的理解是一路上咱有水喝呀。 可是井是井和井不同啊，你没去过农村，有的井是不浅的，有的井的井水非常浅，真是浅的。我说的 啊， 真的是浅的，并且你看 浅 水井，然后你看他们有的是女孩子比我们往地里边，男孩子小孩子还没有成，还不能算劳动力，他们会送水嘛，他们一路上送水的路上有几里路，那么他们就挑着水桶，然后这水不是会泼出来吗？他们就会在水上盖一片叶子。 荷叶，哎，有他的生活情趣。 对，他的生活，你又会觉得非常的很有很抒情，很抒情。 您能在考虑个人悲剧之外，还抽空能观察到这些，就可见是作家的才能，是吧？ 哎呀，可当时心情也是不好的，好像看了以后也不觉得很高兴。 你要干什么活？十六岁的女孩子。 十六岁的女孩，当然他们不能让我去干一个省劳力的活嘛，他们只是让我煎苗，就是给那个玉米。除草 啊， 玉米除草啊什么，他们也晓得我干不来什么活，但他们还是极尽能力表扬了我，他们说我干活的姿态很好，很像电影上的人干活。 所以去了公馆， 有诗意。所以他们说，这个生活中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就这个道理。 对。还要说明一个道理，真到农村里干活啊，这个搞文艺的比较有用，他能造出来的灯饰， 有个姿态， 姿态好，这个像是干活的。 对， 那回忆那两年的生活，你又是觉得对你的这个生涯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它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还是不能说我是快乐的。真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很暗淡，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就刚才我们谈的青春期总是苦闷的。那我在看今天的青年人，他们青春期，他们怎么在消耗他的苦闷呢？咖啡馆里边喝酒啊，然后滥交什么。那我们当时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情景里边，然后你背后就会有一个比较广阔的背景，使你的那种不幸感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命运里边，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怎么宣泄内心苦闷？ 你会看到那么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有时候你会问自己，你那么急于要离开他们怎么办呢？尤其看那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我有种心情，就说我再说那个地方不好，我都不能说这些女孩子不好，非常纯洁，而且还很漂亮。真的是漂亮，那种漂亮是靠实力的，不是我们现在靠化妆品啊、衣服啊。 对对对， 靠实力的漂亮，你说，我觉得他们也得在那生活啊。 对，这么漂亮都流落民间，这么苦，我的个人痛苦又算什么？ 就是你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你要来这么评论自己的命运，你对他们就不公平了嘛。 哎， 阿成那时候就说嘛，知青喊苦喊苦，那农民怎么活啊？ 对。但记得我有一次招工的时候，招工我就是为了招工跑到乡下，跑到公社里去找一个干部。这干部干那么后来就是结果是很失望，那我正好我就站在办公室就哭了，哭了。这个时候这个干部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想想看，这边还有那么多的姊妹，姊妹们就是姑娘，我们那边没出国人家姊妹，出国叫媳妇。” 看来啊，这个让这个青年人呐、啊，就了解一下世界上还有咱们这样的受苦人是很好的嘛。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王老师，您看，刚才你们两位说起当年经历，就会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对那段经历啊是隔阂的，他很难理解。但是我反过来倒有一个问题，那你认为现在已经这个成年的您， 对于现代的青年就能够了解，能够把握他们的心灵吗？ 可能我现在上岁数了吧，我就觉得不像年轻时候那么以为代和代之间有那么大的隔阂。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会很强调他们的问题，就强调他的问题和我们的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一句青春苦闷好像就可以概括很多。 一个是苦闷，还有一个就是说对前途都是茫然的。 按说现在比你们知青好像选择多了呀。 其实选择也不多，他继续读书，他读到某一个文凭。某一个学位，然后他再出来找工作，找工作的路途基本上安排定了。但相反，我们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对， 他们都看见了。 现在的选择虽然很多选择了，但是现在的选择其实这个社会的潮流逼着你往所谓的成功的方向去，其实选择也很少，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对， 嗯，其实压力也非常大。 这都是没选择的，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感受也很有意思。你的意思说过来了以后回头看，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对不对？就一代一代。 因为在我们年轻时候，我们常常会埋怨我们的前辈，你们不理解我们啊，我们现在多么苦闷啊，我们怎么怎么的，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很有光彩啊，你们的生活是不及我们的。可现在看来都是嘲 讽。当我们年轻人， 当我们年轻人。 但您这么想，会不会本身也说明你们也在老呢？ 有的时候不能说老，而是说有经验了。你知道，很多事你不信。